心里有独特地位。我才尽美，我才愿对，还想被原谅被体会。我们都暗藏后悔，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3月7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将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免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贴生活费的两免一补政策。北京市近日发布相关通知，规定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等四家市级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不再办理非北京生源毕业生的引进。山西省2017年铁腕治霾1+9的行动方案目前发布，明确6月1日前将对露天烧烤划定经营区域，划定区域外的烧烤摊点将被取缔。行政执法人员和行政执法辅助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有吸毒史或严重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不能聘用为行政执法辅助人员。记者6日从湖南省人社厅了解到，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已经公开发布湖南省行政执法人员和行政执法辅助人员的管理办法，至4月1日起施行。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收听1033雷人秀， 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有雪雷陪着你。首先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但是呢，说到这个美国的明星，他们有一些政治言论是特别有名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去年应该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这个资深的演员叫梅丽尔·斯特里普，他曾经3度获过奥斯卡奖，就在这个1月份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当时他被授予终身成就奖哈。然后呢，这位资深的女演员就说了一句，她说：“不敬带来不敬，暴力催生暴力。当强权人士利用他们的权力欺凌他人的时候，我们都是失败者，我们都是 loser。”这就是炮轰新总统特朗普哈。另外呢，在总统竞选的期间，也是好莱坞的明星们，比如说有一些像 Lady Gaga 呀、麦当娜呀哈，还有布兰妮呀，很多都是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来站台助力的。但是呢，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这个特朗普上台都已经有1个多月了，是吧？大获胜利，但是美国名流界包括好莱坞的这种反特朗普的情绪依旧在持续当中，所以呢，很多人都在期待这明星们都会有哪些政治言论呢？首先一开场就有啊，一开场的时候，第8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刚开场，主持人呢叫做吉米·坎摩尔，他就说了，我要对特朗普说一声谢谢，记得去年有人说奥斯卡种族歧视，我要谢谢特朗普，今年现在没有人提这事儿了。另外呢，他还调侃这个这一届奥斯卡获得这个最佳女主提名的其中有法国的女演员叫于佩尔，这个主持人就说了，哇，于佩尔，我真高兴国土安全部门让你入境了。 因为特朗普办了一个政治禁令，就是禁止一些有一些宗教的人士进入到美国境内，对吧？包括像最佳的外语片叫是伊朗的推销员，那这个电影的导演叫阿斯哈法哈蒂，他就因为这个禁令的原因没有办法出席美国的这个奥斯卡。另外呢，这个主持人还在整个奥斯卡的颁奖典礼过程当中啊，提到了刚刚我开场说的那个资深的女演员叫梅丽尔斯特里普。当他提到这个人名字的时候，全场奥斯卡参加颁奖典礼的全场人员都站了起来，向这位演员致敬，敢说呀。当然我今天看到现在哈，反正陆陆续续的关于奥斯卡的政治言论反正好多好多，比如说还有人去领奖的时候佩戴蓝色的丝带啊，象征性的啊，各种各样的。但我从到此时此刻为止看到那么多的有关于奥斯卡明星说的这种政治性言论当中啊，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哪一个啊，就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哇，看奥斯卡很像看春晚耶。你知道，看听到这句话，我瞬间 get 到了奥斯卡的政治敏感性。 你的爱像枷锁，锁住我的自我，找不到一片能让我自由呼吸的天空。对你爱放纵，却让自己陷入牢笼。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怜，为爱消磨。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那一套坚强，一切都只是无聊的承诺。越是爱的浓，恨也就越来越沉重。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各自追求。放开我，放开你的手，让我从迷惘中逃脱。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情愿做等待的梦。放开你，放开我的手，一切我已经看透。一旦心冷却，就不再回头。自己陷入牢笼，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怜，被爱消磨。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那一套天长地久都只是无聊的承诺。而是爱的浓，恨也就越来越沉重。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各自追求。放开我，放开你的手，让我从迷惘中逃脱。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情愿做等待的梦。放开你，放开我的手，一切我已经看透。一旦心冷却，就不再回头。

仅有20个名额，赶快报名吧！抢订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惠州，您若来一定爱。3月10号，我们幸福出发。 生活与梦想手是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刚刚说了奥斯卡颁奖典礼明星的一些政治性言论哈，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是，你知道每年奥斯卡提名的所有明星当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奖的，有些人提名哎开开心心的上去领奖了，有些人提名然后就提名没事了。所以呢，其实在每年奥斯卡的一些官方啊或者是非官方都会给这些提了名但是没得奖的明星们一些安慰性的礼包。那今年奥斯卡安慰礼现在已经曝光了，我先不说这个安慰礼包当中有什么哈，我先要跟你说的是，就是这个礼包啊已经大到美国的国内收入署的调查人员认为这么大的礼包应该要纳税。所以你想他这礼包里头该得有多少东西。礼包有什么呢，我们来揭晓答案啊。首先落选者就是提名未得奖的奥斯卡明星们，可以在夏威夷阳光灿烂的南海岸的一座豪华别墅里来个6天度假。想拜访 George Clooney 的人也可以选择到意大利的什么科摩湖边，800英镑一晚上的一个大酒店里住上3天。另外呢，这个今年的礼包还有价值17600英镑的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奢华的这个海岸叫失落海岸牧场，在这里住上3晚上的。另外呢还有价值38000英镑的10年补养化妆品的供应，还可以得到明星健身教练亚里克西斯的10节课程，这10节课程相当于1200英镑。所以整个礼包如果算下来的话价值16万英镑，16万英镑。不过我刚刚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礼包当中包含的东西啊，包含在 Lost Coast Ranch 就是失落海岸牧场，一个奥斯卡提名没得奖的女明星说 Lost Coast Ranch 失落海岸牧场度假，你这是要提醒我应该失落吗？看着他们那边都在办庆功宴啊。然后这个明星的经纪人就安慰她说，哎呀宝贝宝贝别生气啦，不要生气，你看你一生气就丑了，你看你就是因为皱纹太多才拿不到奖的，来敷一块10年供应的面膜。所以我看完之后我真心觉得，你们觉得这是安慰奖吗？ 最怕遇见多情种，你与我相拥说海誓山盟，怪夜色太朦胧，把劝告当耳边风，我放任冲动汹涌，给所有真情如你的真心，越付出越心痛，听你1000个借口伤透我，有999，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1000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偷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有人说爱像迷宫，最怕遇见多情种，你与我相拥说海誓山盟，怪夜色太朦胧，把劝告当耳边风，我 放任蠢动汹涌， 放任蠢动汹涌， 给所有真情读你的真心，越付出越心痛，听你一千个借口伤透我，有999，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扣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听你一千个借口伤透我，有999，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给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这轮回没有出口，这轮回没有出口。 这个奥斯卡颁奖典礼呢，很多明星都炮轰当下他们的美国总统 Trump 特朗普哈，但是呢特朗普也很傲娇的，比如说他是宣布了我不会参加今年的白宫记者晚宴。你知道历年来的白宫记者晚宴哈，其实都是每年就是三四月份吧，那今年的2017年即将会在4月29号举办。那白宫晚宴呢，其实是每年春天的时候为一些新闻奖学金的筹办，就是一个正式的筹办晚会，一些比如说你有一些捐款会在这个晚宴上举行啊。另外呢，出席的通常都有总统、还有记者、名流、还有政界的人士。比如说每年我们都会看到这个早年间哈，奥巴马都会出席白宫记者晚宴，然后来一场精彩绝伦的演讲，是吧？非常厉害。但是今年特朗普说我不会参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跟美国的一些新闻媒体的关系真的是现在是历史最低潮的时期。他是说美国的新闻媒体，你们都是我们美国人民的公敌。那当然像包括纽约时报呀，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还包括卫报在内的一些主流的新闻机构哈，都被一些官方的吹风会被禁在门外。特朗普说就不给你们听。但是呢，虽然说不参加，但是特朗普也是很有风度的。他在推特上是说到了，我不会参加今年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但是我祝福所有人，希望你们都可以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看到这个推特之后啊，美国的新闻界记者名流说啊，特朗普你不来啊，那我们一定比较容易很愉快的。 原来爱可以完全都不被祝福，怎么爱总有人反对，两个人只想给彼此一些温暖，难道没人能理解？渺小的我们能否一起被忽略，让我们再平凡一点点，那些大是非可爱有什么关系，让感情更简单一些。因为这个世界你那么肤浅，以为简单的相爱没什么不对，以为至少有谁能对我们理解，对这些 看风轻云淡，静听披心关怀，一零三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7号星期二，农历2月初1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9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度，廊坊晴，9度到-3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9度到-1度，近邻天津晴，8度到-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如何为孩子选一个好的培训班是家长最头疼的事儿。所有家长都希望孩子在经过课外辅导后能有明显的进步，这就要求教育机构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完善的管理方式，还要有先进的教学理念。三和启航教育是一家专业的培训机构，满足孩子和家长的需求。启航教育聘请专业教师，将对重点科目进行辅导，有针对性地解决孩子学习问题。15个人一个班，教师辅导更加充分，孩子进步快。启航教育电话0316-3528-755，3528-755。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新生活因我而美，3月4至12日，集美家居燕郊店媒体见证诚信服务周盛大开启，来电享家具3%现金补贴，建材海量特价，更有4999元免单大奖。地址：天子庄园对面，热线电话0316-715-3305，更多详情敬请来电咨询。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这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6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6块腹肌。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哈。要跟你分享的是什么呢？前段时间Jay-Z 的老婆 Beyonce 不是宣布了怀孕，而且怀的是双胞胎嘛，对吧？这喜讯到来不到1个月的时间， Jay-Z 又双喜临门了。他即将入选，就已经入选了创作人名人堂。这个名人堂有多厉害呢？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姚明就入主了美国的篮球名人堂啊，运动界名人堂。那 Jay-Z 呢是入住的是创作人名人堂。那这每年都会有一些艺术家入选这个创作人名人堂，然后呢如果这个人很牛很厉害，凭借他的创作和音乐丰富了世界文化的话，他们的标准是丰富世界文化哟，就会有机会入主这个创作人名人堂。而且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比如说以前入选的人包括 Marvin Gaye、 Bob Dylan 还有 Spring Springsteen 还有 Michael Jackson， 这些人都是入主过名人堂的，但问题是从来没有说唱歌手被选中过，而 Jay-Z 是头一位入选美国创作人名人堂的说唱歌手。有这个去年入选的一位歌手哈，就吉他手是评价 Jay-Z 了，就说了 Jay-Z 改变了我们聆听音乐的方式。我听了这个评价我就好有共鸣啊，太对了，这个说唱歌手 Jay-Z 他真的是改变了我聆听脏话的方式。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我真的，我今天找了很久，我就想了找了一首 Jay-Z 的歌，然后大家听一听啦。然后几乎听的每一首都有 F word。OK， 知道什么是 the F word 吧？ 你有时候跟朋友聊天，我今天还跟朋友聊天哈，然后他就想说这个词，但是他又不敢说，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懂的啦，就是 F word 呀。我当时就想，你说经常会遇到这种状况，嗯。聊天的时候对方就不敢说嘛，对吧？比如说像我就胆够小不敢说这个词，特别是在广播上我就会说 the F word， 但是其实你听在心里你的反应不是 the F word， 你的反应就是那个词，对不对？你会觉得哇这人太坏了，你自己不说然后让我自己默默在心里说，是不是？你够胆学一下 JZ 啦，拿出一点担当和责任心来，够胆自己把这个脏字说出来。然后 Beyonce 就说了，是的，我们家 JZ 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他从来没有够担当的，他从来没有跟我妹妹偷情过。 今天我又彷徨路上，看着冷漠的人群和夕阳，心中泛起那些过往，刹那间眼泪不停地流淌。昨天曾经年少轻狂，奋不顾身为爱疯狂，依稀想起你的模样，依然给我温暖和忧伤。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代，不回头地奔跑和幻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像青春一样模仿。 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我们的李雷呢最近看到了一个湖南永州女子在马路上讨价还价，跟一位女司机撞了之后讨价还价的事情啊，那个视频他看了一下，说这个双方讨价还价之后，女子拿到了20元， 竟然兴高采烈的舞蹈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 李雷出国记。 OK， 李雷看到了这个视频当中这个女子，呵呵，说我每半个小时能讹250块钱呢，我弄钱就是为了打麻将啊。于是这个女子火了，老婆韩妹妹在一旁解释说，李雷 It's porcelain bumping。 什么是 porcelain bumping？ 这就是碰瓷儿，北京话啊，碰瓷儿 porcelain bumping。 Porcelain bumping is the phenomenon while a fraudster throws himself in front of a vehicle and demands that the driver pay for his self-inflicted injuries。 那碰瓷儿呢，就是指骗子自己在汽车前面倒下，然后要求车主为自己受伤赔钱。那这个伤呢，其实是他自己造成的，根本就不存在。但是问题是在如今这个摄像头的年代，这么骗钱已经很难了。但是李雷说，老婆你看我们家没有摄像头的，你今天做了午饭，饭菜太咸了，我肚子疼，给我点医药费，我去打麻将。你猜李雷跟他老婆碰瓷也没有碰赢吗？ 明天再说，烦恼明天再说，我要用尽全力爱，绝不闪躲，明天再说，现在别想太多，跟着心跳的节奏，背叛寂寞。

慢慢期待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等下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和你分享的是这个五 A 景区的状况哈。因为最新的消息说，三家景区遭到了旅游局的警告，包括云南的丽江啊，还有古城都登上了黑榜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名胜景区的质量下降了，对吧？那国家旅游局是命令这个云南省的丽江古城景区，包括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镜泊湖景区，还有辽宁省的大连市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三个景区哈，在6个月之内改善管理。那另外呢，也是对这个国家旅游局对这个五 A 景区进行了一番检查之后，也是发现像包括丽江古城啊，都是投诉，有很多投诉哈，有很多安全性差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已经有三家五 A 的景区被摘牌了，另外还有19家景区被警告，当然了，与此同时呢，也有20家景区被纳入到五 A 景区名单当中去。其实说到景区改造呢，最近这一两年我们都会看到景区的厕所有一些改造，对吧？就干净了很多呀之类的。像黄山在创建五 A 景区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要以人为本。比如说在改造厕所的时候，就要做到以人为本，里头要配备一些非常方便适合人使用的器材，比如说热水器呀、冲洗器呀、安全扶手啊。另外厕所里还有背景音乐呀，还要摆放绿色的盆栽呀，增加残疾人设施啊，对吧？同时呢，还要建成一个节约型的健康厕所呀，注意生态环保，而且不仅让游客在如厕的时候欣赏到美妙的轻音乐，而且还可以从专门的设施上，就是比如说一些大屏幕上看到一些黄山的风光景区啊、旅游的信息啊等等等等的，这些都是以人为本的一些改造。所以景区建设呢，当然都是要以人为本的，对不对？我前两天就我们一家人大概4-5个人吧，去了一趟黄山，一家人去的。然后我当时手里拿着一家人将近上千块钱的门票，看着景区以人为本的厕所，就在想，哇，这厕所一定花了不少钱建造的。鉴于景区的其他部分大部分都是大自然母亲亲自建造的，花不了多少钱。我们什么时候这五 A 景区的价格能够门票价以人为本呢？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夜来了，我怕黑的心也慢慢被覆盖，你忘了熄灭的烟头燃烧微弱期盼，背对听你的脚步在身后徘徊，却终究沉默悄悄离开。你留下我早已熟悉的香味随风飘散，那叫做自私的香水是你的最爱，站在树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几份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我市与华夏顺泽投资集团、长丰源建设集团签订特色小镇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举行了签约仪式。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孟建正、张晓明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华夏顺泽集团董事长邵春伟、总裁张海红、长丰源集团执行总裁赵忠建、副总裁张柱国等项目单位代表出席签约仪式。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在签约仪式上致辞，他说，我市与华夏顺泽集团、长丰源集团签订关于金融小镇、生态健康小镇建设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我市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大喜事。以这次签约为标志，我市特色小镇的战略布局基本完成，建设大幕全面拉开。韩占山指出，两家企业是特色小镇建设的生力军，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在我市选址建设金融小镇和生态健康小镇，必将对我市现代农业建设、金融产业壮大、休闲旅游产业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希望项目单位积极同有关方面交流意见，结合我市发展规划和现行政策体系，按照基础设施先行、现代农业先行、农民回迁住房建设先行的原则，突出项目特色，抓紧制定修建性详细规划，筹备做好各项前期工作，尽快签署正式合作协议，为项目早日落地打下良好基础。相关镇村和部门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主动帮助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项目方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促进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市长刘连杰主持签约仪式，华夏顺泽集团董事长邵春伟、长丰源集团执行总裁赵忠建分别在签约仪式上致辞，表达了搞好特色小镇建设、造福三河群众的信心和决心，并表示将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将金融小镇和生态健康小镇规划好、建设好，将其打造成为特色突出、产业高端、环境良好、群众受益的特色小镇建设典范，打造成为政企合作、互惠共赢的样板。市委副书记王凤海代表市美丽乡村旅游发展特色小镇建设领导小组，分别与华夏顺泽集团董事长邵春伟和长丰源集团执行总裁赵忠建在协议文本上签了字。日前，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廊坊市2017年造林绿化工作动员会，并召开我市造林绿化动员会，市长刘连杰、副市长卢金丽出席会议。刘连杰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严格遵守政策，提高工作标准，确保高质高效完成造林绿化任务。在收听收看了廊坊市2017年造林绿化工作动员会后，刘连杰对我市造林绿化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他要求，在造林绿化工作中，各相关单位要突出问题导向，坚决克服思想懒惰、路径依赖、方法单一、标准低下、目的错位等问题和不足，将其作为下一步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在今年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要严格遵守各项政策，特别是在土地流转、招投标、树种的种植和管护标准、验收程序以及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程序的监管等方面，各部门要严格把关，切实履行各自职责，要聚焦目标任务，提高工作标准，做好规划设计，并严格遵从规划设计，确保各项工程的实施标准规范统一。要加大宣传和督查力度，面向全社会解读政府租地的标准和实现，自主造林绿化管护费补贴等各项政策，让群众家喻户晓。同时要严格督导检查，确保高质高效完成造林绿化任务。副市长卢金丽主持会议。

要的点，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

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我会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数啊数留言说，泰坦尼克号经典中的经典，九零后的我都看了两遍呢。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一个表妹哈，也是九零后，她是提议我说，她说我知道泰坦尼克号，但是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完整的看过。然后回忆了一下，哎，我好像也没有完整的看过哈，因为我从来不记得泰坦尼克号里面有裸体的镜头啊。然后我们俩就重新看了一遍。 在我们后来有没有再见，旅行了才会笑的怀念，突然我记起你的脸，那触动依然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又有芳香的味道，曾以为你是全世界，但那天已经好遥远，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我们都不错，只是不适合，我要等到现在才懂得，快乐是我的，不是你给的，寂寞要自己负责。 是不是

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迷惑说小李子， 小李子这茬呢早就过去了，好不好？我们这茬聊的是特朗普。 好，聊一聊那些你看过的奥斯卡的获奖电影以及感受，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 不是说我爱你，一定是个诡计，我不想骗你，对不起，这时间走不下去，机遇将带我们走向哪里。不能有默契，爱就算能一起，自然就可以。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爱了就之后去，不要追究爱不爱的原因，关于爱情的防御，爱自对方，同时也爱自己。不能有默契，爱就算难。自然就可以，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爱完整之后我爱你，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语言有句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就只有 聊的话题是那些你曾经看过的奥斯卡得奖电影以及感受哈。公众微信公众平台上文文留言说，怎么样参与互动啊？很简单，就是留话题互动就可以了。小米加步枪说，肖申克的救赎，牵牛般的春天。肖申克的救赎已经有好几个听众说到了啊，好像影响还确实挺大的。另外还有听众子墨说，当幸福来敲门，威尔史密斯演主角。另外呢，他说他当时面试成功的那一段，在电影当中走在人群当中给自己使劲的鼓掌，看得我真是泪流满面啊。坚持付出就会有回报的，坚持付出就会有回报的，那是在电影中。 那晚的淡淡的柔柔的月光照在你美丽又 笑动人的脸庞，让我有些不可思议的遐想，想怎么样？你的表情有一些可爱和慌张，搞得我坐在你身旁有一些紧张。你看我看你的表情都是专注模样，你还红着冷静问我到底想怎样？都是那个到底是那个底层是那个怎样是那个样 Baby 你不要紧张，我会挨个跟你讲，一十到二十第三十怎四十样， 听好了。 你别笑过胸膛，你很温暖，你不会受伤，低下心中的那些不愉快的小感伤，怎么你还是有一种怀疑我的目光。我很不一样，我跟他们不一样，幸福的方向 会是我的陪伴， 低声扬那是我为你写的歌，怎么我都忘不掉，看你傻傻的微笑，你总说我那半边小样，都是哪个到底是哪个底层是哪个怎样是哪个样。Baby 你不要紧张，我会挨个跟你讲，一十到二十第三十怎四十样。你的头发胸膛，你很温暖，你不会受伤，低下心中的那些不愉快的小感伤，怎么你还是那么狂。我很不一样，我跟他们不一样，幸福的方向只有我的陪伴，低声扬那是我为你写的歌，怎么我都忘不掉，看你傻傻对我笑，你总说我 路弯弯，每个都看见阳光，天茫茫，家人向往与远航，我终于可以飞，飞得比天还要高，看清楚这世界的奇妙。路弯弯，来不到什么地方，天茫茫，只能路路就敢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疲惫不悲伤，我已渐渐将它遗忘，想不想你的结果不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快不快乐疲惫不悲伤，我已天天将它收藏，回不回头结果不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路弯弯，看不到什么地方，天茫茫，只能有路就敢闯，你说我这一生

静留言说，半夜三点看了《人鬼情未了》，我的感受就是好困啊。好听留言说，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是很久以前的电影了，印度电影近几年搞得不丑，男主角演技可以，感觉获奖的都是这类看了两遍以上才能感受到内涵的。我不得不说，很多印度的电影我都不是太能看懂，因为他们还没有讲清楚就开始跳舞了。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爱只能往回忆里推荐，给下个季节，树上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海边，青山开的世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记得那狂烈，窗外是快枯黄的叶，燃烧在心中有一些，城市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走过风吹的冷夜，最后一盏灯熄灭，曾回忆我慢慢穿越，在这寂寞的季节，我是寂寞的季节，寂寞的季节。 心醉心醉，怎么变心碎心碎，怎么有人流眼泪，怎么会如此狼狈。我们心醉心醉，难道有什么不对，还是不完成全谁，下场都需要安慰。遗憾吗，走遍了童话，送给他你写的手札，重逢不尴尬，只是写够了挣扎，就学会习惯它麻木，学会不牵挂，心醉心醉。碎心碎，怎么有人流眼泪，怎么会如此狼狈。我们心碎心碎，难道有什么不对，还是不管成全谁，真的需要安慰。 对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水